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耶稣是世界的光，他2000年前是，他今天还是，他一直到永远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也真需要这光耶稣，这个世界真需要他，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黑暗，这个世界也是充满罪恶，因着这罪恶，世界也充满灾祸，还有苦难，是充满疾病和死亡，真充满黑暗。我们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我们若诚实地看自己的话，我们虽然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光明子女，但是我们还有不少黑暗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是罪人，也还一直需要这光耶稣基督自己照射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耶稣的光，我们自己也需要。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黑暗与光相撞，这个瞎眼与赐视力的耶稣也相撞，罪与赦免也相撞，死亡与生命也相撞。我们现在就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从第一节开始。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好，我们读到这边，耶稣和他的门徒遇到这位生来是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说，是谁的罪让这个人眼瞎了呢？是他的罪呢，或者他父母的罪？耶稣说，都不是。意思是说，这个人眼瞎了跟罪没有这样一种直接的关系。这点我们应该好好的注意，因为我们常常以为任何不顺或者困难都是因为受难的人犯了什么具体的罪，但是常常不是这样子。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找出一个具体的原因，一个直接的原因来说为什么这个苦难来到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整个世界都受罪恶的影响，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会有各种的苦难，若少有的话，都是神格外的恩典和怜悯。好，我们经文里面的人生来就是受整个世界罪恶所带来的后果，他其中的一个苦难就是他的眼睛是瞎的。但是上帝是充满怜悯的，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他趁着白日做差他来者的工，就是拯救人。那当然，这个拯救主要是拯救人的灵魂，但是这拯救也包括拯救人肉体的需要。耶稣是我们灵魂的光，他也是我们身体的光。耶稣是这瞎子肉体眼睛的光，所以耶稣行神迹医治他。瞎子照着耶稣的指示去希罗亚池子里洗一洗，他回头就看见了。耶稣这样行神迹，也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里的预言，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 在这瞎子与耶稣的相遇，瞎眼与视力相撞，耶稣所赐的视力就得胜，黑暗与光也相撞，那光就得胜。那么到这时候，生来是瞎眼的还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耶稣是弥赛亚，并且耶稣不仅是要医治这个人的身体，耶稣也要拯救他的灵魂，耶稣也就这样做。这两位，耶稣 和原来的瞎子，在我们的经文最后的部分，他们是再一次的有会面。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35节开始，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就是这样，这生来是瞎眼的，现在不仅是他身体得到医治，现在他灵魂也得救。他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敬拜他的救主。这样，罪与赦免相撞，赦免得胜，灵魂的死亡跟灵魂的生命也相撞，那灵魂的生命得胜了。好，这个耶稣与瞎子的相遇是我们经文主要的相遇。在这相遇，耶稣拯救了这个瞎子。但是除了这个相遇之外，我们的经文还有另外一个相遇，那就是耶稣与法利赛人的相遇。当这两个耶稣与法利赛人相遇的时候，他们两个的情况跟耶稣与瞎子原来的情况是几乎一样的。当然，耶稣在这两个相遇是一样的，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是真正的视力，是赦罪的，是赐生命的。法利赛人呢，他们跟瞎子一开始的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两者的灵魂都是瞎的，是死的，他们都是在灵魂的黑暗里面。那么当然，法利赛人不是肉体眼睛瞎了，但是这个是次要的，主要的考虑是他们灵魂的情况，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经文开始的时候，瞎子跟法利赛人一样，都是灵魂眼睛瞎的人。那么当耶稣与法利赛人相遇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我们的经文从第13节开始，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豁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好，耶稣和法利赛人他们两者的相遇有什么结果呢？是不是跟另外一个相遇，就是耶稣和瞎子的相遇，是不是跟那个相遇的结果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法利赛人很固执地拒绝耶稣，法利赛人最后的结论是耶稣不是从上帝来的，耶稣反而是个罪人。所以呢，在这死与生命的相撞，死亡拒绝生命，罪拒绝赦免，黑暗拒绝光，眼瞎拒绝视力。就像今天的旧约经文所说的：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看到耶稣自己世界的光，但是他们很固执地拒绝耶稣，拒绝这光。那 么法利赛人为什么拒绝耶稣呢？主要是因为他们很骄傲地拒绝接受他们自己是瞎子，属灵的瞎子。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是在黑暗里面，他们拒绝接受他们有罪并需要耶稣的赦免，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灵魂是死的，没有跟真正唯一的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能看见，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有标准的视力，是在光明中，是没有罪的，是与上帝已经有个完全和睦的关系。他们拒绝耶稣，因此耶稣最后的结论在第39节是：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当然所有的人生来就是灵魂瞎了的人，连一个都不能看见，都是与上帝隔绝了。但是法利赛人错误地认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以为他们是能够看得见。结果因为他们拒绝唯一的世界的光耶稣基督，这样他们的眼睛是更瞎的，他们是更看不见，是更死了，是好可怕。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有这三个人，有耶稣，有生来瞎眼的人，还有法利赛人。那么你自己是最像哪一个？也许可以先想一下。那我自己觉得最好的答案是都像，都像。首先我们像耶稣，是因为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所有受过洗的人，就是披戴耶稣的。耶稣的义是我们的义。当上帝看基督徒的时候，他不是看到我们的罪，他看到的是耶稣的义。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主，这是一个事实。好，第二，我们当然也像生来瞎眼的人，我想你们大部分就是选他，也许没有，我们都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虽然我们肉眼一直不是瞎的，但是我们灵魂本来就是瞎的，我们生出来就是灵魂瞎的人，我们本来是死的。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上帝叫你们活过来。还有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你们都很熟悉，也说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真的非常像我们经文里面生来就是瞎眼的人。感谢主，上帝赐下圣灵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借着洗礼的水重生我们。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这边又提到水啊，已经有好几个礼拜约翰福音一直在提到水。今天的水呢，耶稣叫这个瞎眼的去希罗亚池子里，用希罗亚池子里的水洗一洗，瞎子照耶稣的话一洗就看见了。那么关于圣洗礼的洗，圣经说上帝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还有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耶稣就是为我们舍己，然后用洗礼的水借着道，借着圣灵给我们洗净了，洗净我们的罪，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感谢主，以前我们是失丧的，现在是被寻回的，瞎眼今得看见。我们的确都很像经文里生来是瞎眼的，但是我们从耶稣世界的光得到医治， 能在现在能看见。所以我们像耶稣，也像瞎子，但是还有剩下法利赛人。对，我们也像法利赛人，我希望有一些人也选法利赛人哈。我们像法利赛人，我们常常就像他们是骄傲的。法利赛人是骄傲的，他们是看不起别人的，他们是罪人，但是他们否认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本来就是瞎眼的，但是他们也变成越来越瞎的。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是骄傲的，很容易认为我们总是对，别人总是不对。我们是看不起别人的，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虽然我们有可能比较会承认我们还是罪人，但是我们常常小看我们的罪。但是罪总是很危险的，它是有毒的。你越小看它，它越危险，它越毒的。你小看它，你就是在把你的眼睛给瞎了。对你来说，基督的光也变得不怎么亮。我们不要小看罪，因为真正的情况是我们的罪很大，总是很大。承认它吧，让基督的光照射它，让基督的光除掉它。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若说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说我们不需要耶稣的光和视力。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是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又让我们看不见，耶稣来就是为了使我们能看见。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来就是为了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他如何做呢？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经文里，法利赛人说耶稣是个罪人，这样说上帝的儿子是个罪人就是亵渎上帝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里，当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在谈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怎么了？耶和华的仆人，救主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的眼睛是瞎的呢？而且没有人的眼睛像他的那么瞎。什么意思？上帝继续借着以赛亚在第53章告诉我们答案。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对，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耶和华的仆人弥赛亚基督耶稣是眼睛最瞎的，因为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圣经另外在彼得前书也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经文里的法利赛人说耶稣是个罪人，因为耶稣在十字架的木头上担当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是最大的罪人，是眼睛最瞎的，因此天父上帝就审判他。真是个奥秘，天父上帝完全离弃了耶稣，耶稣也就这样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时天也完全黑暗了，你一点都没有光。上帝在他独生爱子的身上正在审判我们所有的罪人，好可怕，但是也是好宝贵。感谢主， 因为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审判了耶稣，我们自己现在就不必受审判。耶稣已经代替我们受上帝罪对罪的审判。圣经说，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这样我们已经到了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了，我们的罪已经蒙赦免了，我们自己的黑暗已经是除掉的，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们感谢主的奇异恩典，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